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9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今天继续为您推出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党委书记金春明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改革办公室主任张庆宇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有请我们的金书记先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北京同仁医院党委书记金春明。 欢迎金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下面呢，也有请这个张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好，我是同仁医院改革办主任张庆宇。 今天呢，我们就会和二位嘉宾一起来说一说，在2018年同仁医院发生了哪些变化。大家伙去同仁医院以后看病，有没有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服务推出，能够让我们看病看得更加方便、更加舒心哈？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让我们照例先问一问这个金书记，作为一个医院的管理者，也作为一个医院我们说这种工作的参与者、见证者，2018年如果让您说同仁医院发生的最大变化，您会觉得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2018年现在已经到了11月份了，今天是11月20号。那就在前不久，11月17号，上周六有一个复旦大学中国医院排行榜。那在这个排行榜当中呢，我们北京同仁医院呢位列全国第30位。对于我们来说呢，是有了一个特别大的进步。那其中眼科、耳鼻喉科和变态反应科都居全国排名第2位。那么这个成绩应该说在我们市属医管局系统当中的医院当中，应该也是位居前位的。 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哈。这个排行榜成绩出现了变化，这是在金书记眼中同仁医院发生的最大变化。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医院排行榜，其实啊，它分了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部分呢是专科生育，这个是由200多位像医学领域的专家来共同投票选出来的。还有一部分呢是科研学术的占比的分数，其实这两部分分数加起来才是医院的总得分。在这个总得分的排行榜当中，同仁医院是排到了全国这么多家医院当中的第30位了，进步非常的明显。那既然这个我们说大家对同仁医院的认可度非常高，肯定会带来更多的患者到同仁医院去就医去就诊。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出现了矛盾，大家伙都觉得医术好，愿意去，但同时医院的接待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不能说所有的患者都去，每一个患者都特别的满意，这中间可能存在着我们说医师这个我们说患者的数量和医生服务能力中间的这个差距。到底如何解决好这个差距，大家伙怎么才能够既把病看好，同时我们看病的获得感、满意度也不断提高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让金书记还有张主任跟大伙好好的说一说，在同仁医院2018年有没有推出一些 什么样的服务能够让大家看病看得更加舒心。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同时大家伙如果在同仁医院看病就诊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不舒心的事儿，遇到了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节目反映给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去解决大家伙遇到的问题，让大家以后看病变得更舒服一些。 北京同仁医院作为百年老院，眼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已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金色招牌。如何让这些优质的医疗资源服务普惠化、便捷化？以患者为中心，如何提供更全面的诊疗服务？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医疗协同创新多举措便民惠民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访谈系列节目，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党委书记金春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改革办公室主任张庆余，跟您说说精准帮扶，清晰眼世界。 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们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大数据的时代了，那么2018年这个同仁医院的大数据有哪些精彩的亮点，下面我们有请京医通作为本系列节目的首席数据合作伙伴，让他们的首席数据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同仁医院在2018年的大数据到底有哪些精彩的亮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根据京医通服务平台数据显示，北京同仁医院2018年前三季度仅在京医通平台上挂号的量就达到了130万。截至2018年9月底，同仁医院开设了31个知名专家团队，在京医通平台上排名第一，仅知名专家团队的挂号量就达到了5.2万人次。同仁医院院内平均就诊耗时由原来的89分钟降到了82分钟，说明同仁医院就诊流程的优化比较成功。 这是2018年京医通总结的这个同仁医院的个大数据。也想问问金书记，这些数据我相信您肯定是了解的，但是今天我们帮您汇总了一下哈，您听了这些数据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啊？ 还是挺感慨的啊，所以有话要说啊。我们同仁医院呢是一家以眼科、耳鼻喉科专业为特色的集医教研防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我们医院是1886年建院的，至今呢已经有132年的历史了，应该说呢是一家百年的老院。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医院的日门诊急诊量呢已经达到10000次了。那么在这个10000次的门诊当中呢，我们的眼和耳鼻喉呢将近占了一半，也就是有5000人次。那么也就是说大量的患者啊从外地到同仁医院来看病。那么他们也比较感慨啊，这个确实挂这个专家号呢是比较难。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呢，那么我们医院呢也采取了许多措施。那么我们从2016年3月开始呢，我们就建立了知名专家团队这样的一个服务模式。这个服务模式呢，就是由一名知名专家带领了4到8个不同层级的这样的医生组成的，也可以说是我们医院内部的一个分级诊疗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广大的患者啊，就是他来挂号呢，他可以先挂我们这个团队普通大夫的号，这样的号是比较充足的。那么他经过检查诊治以后呢，他筛查出疑难的病例再转给我们的知名专家，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的知名专家直接就面对的是疑难病症，这样的 也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对对对，是这样的。那么到目前呢，我们医院刚才也说到了啊，我们医院一共有31个知名专家团队。那其中眼科呢有8个，耳鼻喉科呢有11个。接下来我们还有呢就是普通外科、泌尿外科啊，还有这个足踝外科，另外还有这个消化内科、神经内科、妇产科和儿科。可以说呢，我们是重点学科和基础学科呢都有这样的知名专家团队。这是31个知名专家团队。 通过这个成立知名专家团队的方式，让大家伙在我们说初次就诊的时候，其实简单的病情先由我们说年资低的医生做一个初步的筛选。 对， 真正有需要我们说专家会诊的这些患者，我们再往上级找到高年资的医生来专家会诊，节省很多我们说专家其实看很多这种基础疾病的这个时间了。专家看一个患者，他肯定得 我们说望闻问切，不说中医这一套都得做完吧，但是医生得检查一下眼底，甚至做一些我们说开的检查项目。 是， 其实这无形之中会浪费很多专家的资源，但是成立了专家团队这种模式，由低年资的医生先把基础的检查做完，高年资的医生甚至我们可以直接拿着检查报告、检查结果 直接 再来判断。 知名专家，对对对， 嗯，这个时候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哈。 是， 说到节省时间，这个数据当中也写到了一个说。院内的平均就诊耗时由原来的89分钟降到了82分钟。昨天这个朝阳医院的院长来做客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就诊这个时间减少的问题。朝阳医院是平均缩短了5分钟，同仁医院缩短的时间更多，缩短到了7分钟。每一位患者节省7分钟，我们想想，有100多万的患者，这得节省多长时间啊？也想问问，这个节约的时间是通过优化了哪些流程，或者说我们减少了哪些流程完成的吗？ 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这个患者的就诊的时间从89分钟降到82分钟，短短的7分钟，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做了方方面面的一个努力，我们优化了这个患者的就诊的流程。比如说啊，因为刚才说了，我们同仁医院的眼科是我们的重点，那我们也是特别让呢，就是眼科的患者呢，他的就诊的体验呢要好一些，让他排队的时间短一些。所以我们积极探索在空间上、在人流上、在信息化上，我们都做了一些努力。首先呢，我们是增加了自助机具，那自助机具又可以挂号啊，又可以取号，又可以呢打印这个票据，这样的话就相对比较集中。另外呢，在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呢就是把茶室里的人啊，这个我们按照蛇形进行排列。人虽然很多，但是秩序是井然的。那么在2018年呢，我们又进行了改进，也就是说呢，对这个排队的人呢，我们采取分时叫号排队，这样的话呢，他就不用都排在那儿了， 不用都挤在那儿， 都不用挤在那儿了。这样的话呢，我感觉呢，就是患者的就医体验呢就更好一些。另外一个呢，我们还把呢在眼科相对检查项目比较多的科室，比如说查视力、查眼压、泪道冲洗这样的，我们都集中在一个区域，这样的话就减少病人在来回跑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这个腾出3层的大厅，有170个座位，让患者都坐在那儿，这样他的就医体验就非常的好一些了。这样每个人呢，都能节省7分钟。也就是说，从你预约挂号成功到你取号，那么你等候的时间不会超过30分钟的。 都是一些小的改变，但就是一个一个小的改变共同汇集起来，让大家伙看病变得更加舒心，同时耗时也变得更少了。我们来看一下，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在微信上和两位嘉宾进行互动了。冰冰这个朋友他想问问说，两位同仁医院的领导好，我是南京的一位听众，也是一位视网膜黄斑色素变性的病人，想问问该院，也就是同仁医院，有没有最新的方法和技术能够治疗这个技术呢？说现在视力只有光感了。那这个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说，这个2005年的时候去过同仁医院，说挂号挺难挂的，最后没挂上，只好空手而归了。想问问同仁医院现在对于挂号有没有更加方便的措施？其实我知道，在去年12月底的时候，同仁医院是成立了一个眼科的专业的医联体，也就是说，我们看眼科的疾病，享受同仁医院专家的服务。不一定非得只去同仁医院一家医院了，在这个医联体当中，很多医院都可以享受到同仁医院眼科专家的服务，是吗？ 是，在2017年的时候呢，当时还是北京市卫计委，他就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建立北京市第一批的专科医联体。那么他确定我们北京同仁医院呢是眼科专科医联体的核心医院。那么在2017年12月25号，北京同仁医院就牵头成立了眼科专科医联体。那么我们这个医联体呢，应该说呢是以北京为主，但是也有京津冀地区，还有一带一路，所以我们一共有31家医院加入了我们这个医联体。那么北京地区的医院呢有24家，外地的医院呢有7家。那么只要是在这医联体这个成员医院当中，都应该能享受到我们同仁医院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其实建立眼科专科医联体呢，就是要发挥我们同仁眼科的这个医教研的这样一个优势，然后提升我们医联体内部医院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水平，优化这种医疗资源，方便这个患者看病。同时呢，我们还要进行人才培养啊，学科建设啊，进行一个分级诊疗，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其实说到医联体啊，我相信北京的听众朋友不陌生这个词汇。我们很多的医院都是成立了医联体，比如说我们说一家三甲医院，它可能会带着很多的二级医院甚至社区医院成立一个医联体。但是同仁医院这是专科医联体。 是， 我看到这个专科医联体的成员名单当中，有比如说友谊医院、宣武医院、朝阳医院、天坛医院，有很多也都是我们说北京的三甲大医院了哈。那咱们这个和我们普通意义上的这种医联体有什么区别呢？ 刚才您说的医联体呢，应该是区域医联体，是以一家三级医院为主，然后在这个区域内，比如说东城区啊，或者海淀区，或者朝阳区，建立这样有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那么我们这个专科医联体呢，是以一个专科为牵头。刚才我说到了，我们同仁的眼科专科医联体是核心医院，那么以这个作为一个龙头吧，然后剩下的呢，有北京的医院，也有其他外地的医院，比如说刚才说到了北京市医管局的医院呢，我们就有九家，像朝阳啊、宣武啊、安贞，还有这个世纪坛等等。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区属的医院，比如说东城的我们的和平里医院、普仁医院，还有我们顺义的空港医院、怀柔医院、顺义区医院等等。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京津冀的医院，包括张家口四院、保定第一医院啊，还有燕达河北燕达医院，那当然还有内蒙古的一些医院和这个啊乌鲁木齐的医院，是这样的一个构架的。 所以说不光是我们说和二级医院或者社区医院形成这个医联体，在这个我们说眼科专业领域和很多三甲医院也形成了医联体。 对， 我觉得作为一个患者来说啊，我最关心的其实就是如果我去这些医院，在这个专业医联体当中的这些医院，我也能看到同仁医院的专家吗？这个专家是比如说在这些医联体当中相互的巡诊吗？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共同构建我们说医联体这样的为大伙更好服务呢？ 我们这个医联体啊，刚才说专科眼科专科医联体，我们的特色呢，说实在的啊，哎，比较明显。我们有这个紧密型的医联体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同仁医院和普仁医院。那么我们还有这个学科医联体，就是我们和张家口四院。另外一个呢，我们还有这个专科特色的医联体，比如说我们跟佑安医院建立了感染眼病的一个中心，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健康帮扶的这样的医联体，比如说我们跟西藏啊、凉山、自治州这样的医院呢建立这样的一个联系，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到我们这个医联体单位去看病，那如果你遇到了一些疑难的病症，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远程会诊或者是转诊这样一个渠道，由我们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给你做技术指导，或者呢转到我们医院来看病。 在这些我们说专科医联体当中，我们看病如果遇到了当地的这个医生或者说其他医院的医生解决不了的问题，是有绿色通道可以直接往同仁医院来转诊的。 是。 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说，如果是有棘手问题的话，去医联体成员单位看病的话，靠不靠谱啊？刚才您说了有转诊的途径哈，如果真的是遇到了这种疑难重症，有的时候我们说转诊不一定来得及，会不会有一些咱同仁医院的医生，比如说通过帮扶的形式，定期去巡诊的方式，就在其他的这些定点的医院来出诊呢？会有这样的模式吗？ 是这样的，如果说那个你有一般的眼病，那我觉得在北京地区啊，你到二级以上的医院去看呢，都有眼科，那大部分都能解决眼部的问题，所以真是有眼部问题，你就就近去就诊去。但是如果也有一些比较疑难的，如果是在我们医联体单位去看的话，那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那如果遇到特别疑难的，他可以通过远程会诊这样一个平台，寻求我们同仁医院眼科专家呢给他进行一个技术指导，另外通过绿色通道可以转到我们医院来。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那就是说我们的医生能不能去下边的医院去坐诊 指导。 那我想因为31家医院啊，我们现在是刚才说了分类型，比如说我们跟普仁医院就是这种紧密型的医联体，每周我们有2名医生要到普仁医院我们去门诊，这样的。 所以说就是根据合作类型的不同，有的是我们说转诊的方式，有的是有医生直接去坐诊的。 是 惠智兰心这个朋友表扬二位呢，说同仁医院真的得点个赞，眼科进社区方便了我们百姓，我们小区每个周一周三周五都有同仁医的医生来我们的社区来进行问诊，非常的感谢二位。看来我们的这个医联体不光有专科医联体，还有和我们说社区这种区域的医联体，也会有同仁医院的专家走到基层为我们的患者来服务了。 是，特别是我们那个慢病啊，我们跟顺义空港还有它的社区，我们就探索慢病管理的这样一个模式。 嗯 啊，它也是进行眼底病的一个筛查，筛查出来它以后看到如果有比较疑难的，它会跟我们同仁医院的专家来说。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跟那个顺义区空港医院呢，我们已经会诊了34次，然后他转给我们的病人有192人次吧。 嗯，其实说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医联体之间的合作模式，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和佑安医院，这个时候呢是学科的合作。佑安医院我们都知道，它是以这种传染病作为特色的一个医院。当佑安医院的医生，比如说遇到了有一些传染病的患者，比如说像艾滋病啊这样的患者需要做眼科手术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两家医院可以强强联合？佑安医院或者地坛医院通过自己的我们说传染病这方面的优势，然后来干预手术，同仁医院的眼科医生可以通过我们说眼科的专业优势来共同合作，为我们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那张主任回答一下大家伙的这方面的问题吧，有没有可能说各自医院把专业的优势进行一个结合？ 问题特别好。这个首先呢，艾滋病的这样的特殊感染的病例呢，如果到同仁医院就诊，那么呢，同仁医院呢，作为一个综合性医院呢，我们会按照呢严格的手术感染控制的流程为患者做好服务。 嗯， 当然就像您刚才提的，有些患者呢就是在佑安医院，那么呢，实际上佑安医院是同仁医院眼科专科医联体的成员单位。我们呢实际上是在2016年12月份就成立了这么一个北京市感染性眼病诊疗中心。 嗯， 那么这个诊疗中心呢，就是同仁医院眼科专家和咱们佑安医院的眼科专家共同来对艾滋病患者的眼睛疾病进行服务。那么主要是完善呢感染性眼病诊疗体系，同时呢，我们也是借助这个医联体平台定期会诊，提高呢疑难眼病的救治水平。那么到现在呢，佑安医院呢的大夫也基本上能够独立完成大部分的手术。 嗯， 有一些特殊的，那么同仁医院呢确实是责无旁贷的去支援佑安医院 啊。所以说其实在我们说特殊的患者的这个诊疗方面，两家医院都拿出了优势学科，强强联合为我们的患者做好相关的服务。 是这样。 嗯啊，我们的微信上有很多我们说外地的听众朋友，因为之前我们来的医院大部分都是咱北京本地的患者在互动，今天有特别多外地的患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想要跟二位互动，也想问问这个我们的两位嘉宾，在同仁医院这个外地患者看病的比例大概能够占到我们患者比例能够占到多少？ 因为我们医院啊，刚才说了眼耳鼻喉，现在又加上变态反应科，都是全国排名在第二嘛，所以慕名而来的外地患者特别多。目前呢，应该说有一半都是外地患者，但是我们这个眼科耳鼻喉呢，占到了75%。 外地患者的比例确实非常的高， 确实非常高。对对对， 嗯，其实外地患者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病不光是初次看病的时候得来，有很多的病其实它治疗是有一个周期，甚至还有复诊的过程。我们有没有一些方式能够让很多的外地患者，咱们在同仁医院解决了这种疑难重症之后，咱们比如说手术的恢复期甚至复查期，咱不用老往同仁医院跑，第一是节约咱同仁医院的这个资源，第二也让患者减轻一些负担，这方面有没有考虑？咱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让金书记还有张主任跟大伙来解答一下这方面的困惑。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永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9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播出的是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党委书记金春明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改革办公室主任张庆余两位嘉宾。大家伙儿关于同仁医院看病就诊过程当中有什么样想说的、想问的，遇到了什么样不顺心的事儿，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反映，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我们的两位嘉宾。好的，那节目的下半段呢，还是有互动问题要跟大伙儿提一提，就想问问大家伙儿，这个同仁医院呢，其实除了眼科的特色之外啊，今年呢也是有一些新的变化哈，比如说像糖尿病方面。那节目的下半段，让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大家伙儿的问题。上半段最后啊，就有听众朋友在问，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让外地的患者，比如说在复诊的时候留在当地，既节省同仁医院的这种医疗资源，同时也为患者，我们说节省这种时间的成本、经济的成本。金书记，这方面同仁医院有考虑吗？ 是这样的，如果是在我们医联体的成员单位是可以做到的。那如果非得没在这个成员单位，非要到那个北京同仁医院复诊的话，那我们可以找上一次看病的大夫，那我觉得会减少这个挂号挂不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在复诊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提前预约。 对。 我们预约之后再去，可能就会避免您去了之后再挂号没有号的问题了。 是这样的。 今天既然是市民对话一把手，我们接下来就抓紧时间进入到快问快答环节。在节目之前呢，我们的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也收集了很多听众朋友通过京医通平台反映的自己想要问的关于同仁医院的问题。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二位。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不少网友反映同仁医院的号实在是太火了，一号难求。网友丁丁说，同仁医院眼科太多科室了，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挂哪个，只能看着哪个有号就挂哪个。网友这就是生活说，我是外地患者，想趁着假期带孩子去北京验光配镜，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网上预约，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服务。 这是我们说在京音通平台上大家伙关注度比较高的两个问题哈。第一就是这个同仁医院，虽然我们说专业特色非常的明显，但是有的科室确确实实分得有点细。其实我一个专业做健康节目的，有的时候我看到挂号平台上我都有点犯懵。有朋友问我说，这个眼科我应该去哪个科室看啊？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然你就随便挂一个，哪个有号你去哪个，到时候医生再给你分诊吧。可能很多的患者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呢？ 一般的医院呢，眼科可能就是一个眼科科室。那因为同仁医院是以眼科那个特色嘛，所以我们的眼科呢分科特别细。我们一个眼科下边分了12个亚科，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啊、角膜、眼外伤、眼整形、眼肿瘤，甚至我们的那个视光中心、屈光中心等等，一共有12个呢。那么第一次到同仁院来看呢，肯定就觉得，哎呀，我应该挂什么呀？啊，或者说那个我本身就有眼底病，但是眼底的那号根本就挂不上，怎么办呢？那我想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个小窍门啊，怎么能挂上号？那你要是第一次来同仁医院呢，你最好挂一个眼科的综合门诊的一个号，这就相当于一个普通号，而且号源相对呢会充足一些。那么在这个挂上号以后呢，我们的大夫会给你进行一些初诊、初筛，进行一些检查。如果他发现你的问题必须要到专科，刚才咱们说到那12个专科去看的话，他就自动会把你转到那块去，可以做一些深入的检查，甚至做手术。 好，这样我给大家伙举一个例子，您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哈。比如说我现在呢是发现眼睛看不太清了，然后呢我就先挂一个综合科的门诊。 对， 但医生检查发现啊，这不光是近视的问题，你这个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他会给你自动转诊到我们说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的专科门诊。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自己再去挂这个专科门诊的号了， 是 医院转诊系统直接转过去的。 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挂的时候，就挂一个眼科的综合门诊。那么大夫经过筛查以后发现如果你是青光眼的，他就给你转到青光眼这个亚科去看了。如果这样的方式呢非常快捷也便利，说实在比你预约这个专家号可能还方便呢。那即使这样可能还会有人挂不上号，那怎么办呢？再告诉大家一下，我们在下午4点的时候有一个黄昏门诊，可能好多人就不知道了，觉得可能就是上午挂号。下午我们4点钟在我们崇文门院区的东院区1层有黄昏门诊，那个号源也比较充足。所以我们的一些朋友如果没有挂上号，可以挂黄昏门诊，4点钟开始。 好，这个黄昏门诊也想问问您，这个是都是现场挂号吗？还是说也提供比如说像京医通或者114这样的预约平台提前挂号？ 可以提前，但是也可以现场。 也可以现场 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大部分朋友相信都觉得这医院的号如果早上挂不上的话，基本上这一天就 没 戏 了。 同仁医院在下午还有一个黄昏门诊。刚才您提到了我们说崇文医院这个同仁医院的这个老院区哈，其实同仁医院我们都知道在大兴还有一个新院。我们说这个新院的建设好像最近也有一些新的变化和进展了。金书姐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我们同仁医院的2期呢现在正在建啊，是2015年市政府批准的，我们是在2016年6月12号开工的，经过1年半的这样紧锣密鼓嘛，我们在2017年11月中旬的时候就已经封顶了。那么现在呢进行外立面的装修，还有内装修，还有一些设备啊管线的铺设，那么再后来呢会有一些医疗设备的安装。那么预计呢是在2020的年中期试运营。那么这也是疏解非首都功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吧。那么2期建好以后呢，我们医院的主体将搬到亦庄院区。那个时候呢我们那边的床位是1400张。那么门急诊的这个挂号啊面积也会增加2倍，预计啊这个门诊量急诊量也会达到10000人次。那在这儿呢其实我们也特别希望啊我们的北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外地朋友追随我们同仁医院一起到亦庄呢去看病，因为我们亦庄院区将成为北京东南部地区的 区域医疗中心、分级诊疗的慢病管理中心、而且距我们崇文院区只有23公里、地铁和公交都很便利的。 好，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新院区不仅仅是与耳鼻喉或者说眼科了，是一个我们说很多慢病于一身的。我知道同仁医院在今年其实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申请成立了北京市的糖尿病研究所，这是我们说老年朋友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慢性疾病哈。那作为一个比如说以眼科和耳鼻喉为专业特色的医院，为什么想到要成立一个慢病的这种中心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们医院呢是医教严防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治病，我们还要防病。那么说到我们医院呢，现在我们医院是一院两址一体三翼，两址指的是崇文门院区和亦庄院区，一体三翼呢指的是眼研所、耳研所和糖尿病研究所。那么早在1995年的时候，北京市糖尿病防治办公室啊，叫糖防办，就坐落在我们医院，就在我们医院的内分泌科。那么我们主要是承担着糖尿病防治的一些指导工作。那么在2005年，十年以后嘛，那么首都医科大学成立了一个内分泌代谢学系。那么它也是整合了北京20多家医院的内分泌科，然后成立这么一个学系，这个学系也是在我们医院。到2012年的时候呢，市科委又成立了一个糖尿病防治的一个北京市的重点实验室，也是在我们同仁医院。那就说明呢，我们医院呢在慢病管理上呢应该说做得很好，让政府 实力的 让政府放心。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就是社区，所以呢我们同仁医院的医生呢对我们的社区的医生呢进行了一些培训。那么现在我们社区的医生呢都能够诊治这个糖尿病，而且在治疗上也有一个提高。那么北京三甲医院和社区联合这个治疗糖尿病已经成为北京模式，这个在世界上应该也是挺有名的。所以我们又想呢在糖尿病防治这个方面再加强研究，所以我们向市政府呢申请我们成立糖尿病研究所，那么在今年年初呢获批，所以我们现在呢还是糖尿病研究所。也就是说我们同仁医院不仅眼耳鼻喉，我们糖尿病防治啊在慢病管理上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也有自己的这个专业特色哈。所以说大家伙以后如果有这种慢病需要治疗的话，其实也可以去同仁医院去看一看同仁医院有什么样好的方法。今天我们的互动题目其实也是既结合了慢病，同时还结合了眼科的专业特色，想问问大伙儿，这个糖尿病眼底出血是不是只有老年朋友才会出现的一个症状，是或者是不是？大家伙儿抓紧时间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吧。还有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咱还没回答，就是有听众在说这个同仁医院如果想要带孩子来验光配镜，什么时候有网上预约的途径呢？想问问金书记。 我们一直都有网上预约，不仅你看病，你要如果是验光配镜都可以通过网上预约来能达到。那如果说你就是验光配镜，那么你可以关注北京同仁验光配镜中心这个微信号。如果你预约成功以后，可以在全市19家门店都可以进行验光配镜。 不一定非得去医院，有很多我们说这有同仁的门店， 对对， 也可以完成验光配镜。而且这个技术和我们说这个标准应该是和医院统一的吧， 同质化。对，没问题的。 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北京同仁验光配镜中心，通过这个公众账号然后呢来预约这种验光配镜的服务。继续来回答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提出的问题。是给二位提了一个自己的这个感受和意见哈。他说本人10多年来数十次到同仁医院的眼科看病，每次就诊预约80%的时间都是消耗在交费和取药的排队上，挺着急的，希望二位回去以后能把这个情况好好改善一下。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说看病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在取药啊、交费啊、排队的过程当中耗费了很多时间，大家伙心里就会更不舒服了。也想问问这个金书记，咱们有没有想一些方法能够让大家看病的流程变得更加顺畅，节约更多的时间呢？ 是这样的，刚 刚才你说的那个，如果这次这个患者到同仁医院只是开药的话，我们是有一个简易的非常方便的一个开药的这么一个流程，前后加起来应该不超过15分钟。他就可以单独挂号说我只是开药，然后他再到大夫那块儿去说我就开什么什么药，这样的话他交完费以后直接就可以取药。这个我因为亲自经历过， 体验过， 因为有一天我是替一个朋友去这个快速取药，我就按照这样他交给我的这个程序我做了一遍。实际上按说这种互相体验应该到别的医院，但是我就在我们医院试了一把， 感觉还挺好。 对，我也没有穿白衣，我就是这样的，然后大家也不认识我，但是我就按照这种程序试了一下，真的前后是15分钟。 这除了单纯的取药之外啊，比如说像这种排队的缴费啊，然后或者说看完医生之后的这种取药的流程，咱们有没有采取一些比如说信息化的手段？现在很多医院其实都纳入了比如说像微信啊、支付宝啊这种线上支付的手段，咱同仁医院也有吗？ 自助挂号机上面是可以的，我们可以用微信来进行支付。另外我们在自助机上可以挂号取号，然后可以交费，这个是就是节省这个患者的这样一个时间。 现在有很多我们说智能化的方式来帮大家省时省力。 是，另外如果说还有一些那个便民措施啊，我想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北京市医管局的要求，我们是每年都推出一些便民惠民的一些措施。比如像今年呢，我们又持续推出了一些便民的措施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在一层大厅我们成立了一个健康站，由我们专业的医务人员啊为我们的患者去查视力、测血压、量量体脂，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些科普的一些读物，为他们做一些健康的一些咨询。另外一个现在都是共享嘛，是吧，都有共享单车，所以我们医院呢也有共享的这个充电器啊，还有共享的轮椅啊，也是那个供大家呢来使用。另外如果年轻人啊，他可以下载我们的手机 APP， 那么用他的手机就可以导航在医院啊，各处 哪个科室在几楼啊，咱可以导航， 他就都可以了。但是可能有些老年朋友他可能 不是特别 熟练啊，对，但是我们呢也是会对那些不方便的这种残障的人士或者老年患者，我们也会提供专业的这样的服务。我们单门有一个这种服务的窗口啊，我们有导医人员会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好，这个院内导航也想问问，是同仁医院自己的手机 APP， 还是说在我们的微信，比如说有公众账号就可以完成这相关的导航？ 应该是我们医院的， 医院自己的这个 APP 哈。好啊，时间有限，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慧萍想问问说，同仁医院有中医的眼科吗？能治疗干眼症吗？想问问这个，我们说中西医结合这方面，同仁医院有没有一些特色的科室？ 是我们刚才说了啊，我们眼科下边分了12个亚科，其中就有一个眼中医科。那么除了眼科它有眼中医科，那我们医院还有中医科，中医里边有针灸啊，有中医，还有个药物治疗。所以在治疗干眼上边，我们医院呢是采取中西医结合的这种方式。那么中医科呢主要是采取针灸和药物治疗。那我们西医呢也是通过我们的一些诊断手段来治疗。目前呢我们这个中西医结合呢应该说是优势互补，所以效果还是很好的。我们近期也会开设呢我们干眼的专病专症的这样一个门诊。 好，如果有干眼症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专病专症门诊，如果开设了之后，我相信这个实力会更加的强劲，同时服务它更有针对性了。专家可能看的这个干眼症的患者特别的多，可能一看就能帮您找到病根在哪儿，咱们对症下药哈。糖尿病眼底出血是不是只有老年人才会发生呢？ 现在呢得糖尿病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那糖尿病低龄化呢是越来越严重，我们有好多这个青年人也开始得糖尿病了。那所以我想呢，糖尿病眼底出血呢就不是老年人才会发生的。那么这些慢病年轻化呢已经成为一个现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这个发生严重的糖尿病的这个视网膜病变，甚至致盲，失去了工作能力。我想这也与青年人啊这个生活这个 方式有关， 对，有关系。所以呢还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如果有家族史，你的父母也是有糖尿病的话，那你就更得特别特别注意了，要提高警惕，定期的检查你的血糖，这样做到早